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嗱，咁样咧就我哋继续探讨无限呢个概念嘅时期咧，我又想指出，因为最先咧，我哋确实提过啦，就是、无限呢样嘢咧，好似系即系叫冇用的知识啊，但其实又唔系嘅。牛顿佢就建立佢个微积分啦，喺微积分咧喺现代嘅数学，唔止数学啊，直情喺日常嘅应用嘅所有嘅工程学入面咧，都系完全系必不可少嘅一个数学分析工具嚟嘅，好紧要，好紧要嘅。你冇咗微积分咧，这个世界好多嘢都唔掂啦吓。好啦，咁但原来微积分咧就建立咗喺呢个所谓无限嘅概念入面嘅，点解咧？就系话，因为微积分就系研究运动嘅科学啊嘛。或者就變化啦，起碼因為唔一定係運動㗎，微積分用喺化學反應都得㗎，即係嗰個所謂 rate of reaction 啊，嗰個反應率啊咁都得㗎。但係總之係變化嘅科學。但係佢個變化嚟講咧，佢就係某一個變量隨住時間嘅變化。咁只不過最簡單嚟講，我哋就呢個變量咧就當係距離，咁所以呢個變化叫速度啊。嗱，我哋就用呢個啦嚇，即係其實其他變化都得嘅。咁但係你諗下距離咧，如果我哋出發嘅時期係咁多點，去到嘅時係咁多點。咁嘅時期中間就有個時間間隔啦，即係將個時間減咗，然後我哋計一計，原來個距離就咁多啊，幾多公里？咁你將嗰個距離就隨意嗰個時間，呢個咪就係速度咯，係咪啊？咁所以呢個概念咧，小學生都識嘅，但係唔好忘記，我哋講緊嘅呢個咁嘅速度咧，只不過係一個平均速度啫，係咪啊？因為你可以先慢後快，可以先快後慢，就好似呢個關德熙、黃飛鴻講嘢咁樣，阿嫂，你哋呢班馬騮。仲喺度咁個位咁樣，咁我哋彈琴都係㗎，如果大家學過彈琴啦，學到去到有時去到八級啦，演奏級啦，你知道呢叫搶板㗎嘛，叫 Rubato 㗎嘛，係咪即係話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咁呢個呢其實你總嘅時間一樣，但中間係可以有快有慢㗎，所以即係話你開車一個鐘頭去到嗰度，咁你將嗰個時間即係個距離隨時間，你就話速度梗唔係啦，係嘛？我開頭又要加速噶嘛，我由零開始又加速噶嘛，去到又要減速噶嘛，咁所以我點可能全程都係嗰個速度啫，係嘛？咁所以咧，其實你講嗰個係平均速度啫嘛。但係微積分咧，佢正正就係去探究嘅咧，就係如果淨係講個平均咧，佢有好多嘢處理唔到啊。佢要探究嘅正正就係話好多時嗰個瞬時嘅速度， 就係講嗰一剎那嘅。 冇錯啦，就係一剎那。嗱咁所以咧，雖然頭先我哋講話一剎那，好似咩佛家入面講嗰啲佛偈啊，好深奧啊咁樣係嘛，即係咩嚴華經九重天啊，我哋唔需要學呢啲啦。原來唔係喎，原來世上現時任何一個最簡單嘅工程學咧，你一用到 calculus 微積分咧，你就係用緊佛家嗰個一剎那嘅。點解一剎那？因為原來咧，你嗰個 delta x over delta t 啊，唔好意思啦，我哋啲物理你腦係慣咗啊，即係 delta 就係一個所謂 increment 啊，一個遞增。咁通常用一個係三角形代表啊，其實就係希臘字母入面嗰個 alpha、beta、gamma、delta 啊，即係 A、B、C、D 嘅 D。不過佢就係希臘字母，但係咧佢呢個 delta 咧大草就係一個三角形嚟嘅啫。咁所以三角形然後一個 x， 然後就 over 三角形一個 t。咁呢個咧就係平均，即係嗰個總距離就隨意總時間，咁咪平均速度咯。但係咧微積分就唔係講呢樣嘢啊嘛，微積分就係話咧，我哋要將呢一個咁樣嘅平均速度就攞佢嘅極限值，極限就係咩咧？當你個分母嗰個 delta t 咧 approaches 係零 zero， 冇錯啦，你都仲記得你咩積分啦，係嘛？就係 approaches zero 啊嘛，就係趨於零嘅時期啊嘛。但係有趣喎呢樣啦，呢個就係個 limit 嘅概念啦。所以微積分咧就係建立喺一個佢一個叫極限嘅概念啊。咁極限概念咧？即係你話佢 approach zero 咁，係咪即係等於零咧？絕對唔係等於零喎，因為我哋知道，如果等於零嘅時期咧，佢就冇答案嘅咯，因為任何嘢 over 零都係 冇答案、冇定義啊， 係冇定義噶嘛，係嘛？即係我哋俗稱叫無限大啦，其實係唔啱嘅，應該叫 indeterminate 係嘛，冇定義噶嘛。你如果 delta x over 嗰個 delta t， 而 delta t 真係等於零咧，咁就冇意義嘅，即係冇答案嘅。但係你而家咧就係、是、要嗰個 delta t 咧係 approach zero， 係無限地趨近零。但係又唔係真係等於零，嘩咁即係點搞啊牛頓先生係咪？咁牛頓就係話咗俾你聽就係咁樣。咁當然呢、這個古仔大家可能聽過啦，即係當其時德國呢就有個尼布尼茲呢，即係佢就係、是、又係發明咗同一時間係微積分㗎嘛係咪？咁但係尼布尼茲呢佢就用咗另一個方法㗎，佢就係用一個叫做無限嘅小量叫做 infinitesimal， 好得意㗎，即係 是一個好 好細嘅 好細好細嘅量，細多即係無限少嘅量咁樣。咁呢其實有兩 個方法嚟去睇呢個微積分嘅。咁、啊、但係而家嚟講呢就其實即係兩個方法其實都係共通嘅，即係但係佢哋嗰個哲學觀點有少少唔同嘅，即係個邏輯觀點。咁但係呢其實係俾人救病，呢個 infinitesimal 呢係俾人救病。咁其實後嚟要經過好似150年後呢先至去到19世紀下半葉嗰、那個叫做柯西呢、這個Cauchy呢個數學家呢，佢先至同埋其他數學家嘅就將佢呢個 infinitesimal 呢個概念呢就賦予一個呢係嚴謹堅實嘅數學基礎，咁就證明呢呢、這個尼布尼茲呢其實唔係亂噏嘅咁樣樣。咁呢個呢就係、是、微積分嘅歷史，其實都好有趣嘅，大家有興趣可以睇返呢個微積分嘅歷史啦。咁呢個呢當然亦都係先至到所謂無窮少量啦，我哋都有一個咁嘅概念啦，就係一減零點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路減落去啦，即係嗰個九九落去應該話咧，其實係等於零定係大於零咧？ 咁啊，我就覺得係等於零嘅。 係啦，冇錯啦。一般嚟講咧，我哋就係咁講咯，咪就係一減零點九九九九九九九無窮落去，咁你話係咪等於零啊？喂，對於我哋一般人嚟講，就一定係等於零啦。但係你話佢係咪大於零咧？亦都可以咁講嘅，但係呢個大於零咧，咪就係頭先阿尼布尼茲講一個 infinitesimal 咯，係嘛？係嘛？好有趣啊，係咪？即係其實你差唔多都係等於零嘅啦，但係佢又唔係完全等於零，係嘛？呢個就叫 infinitesimal。咁所以咧，就係原來你微積分下面咧，你嗰個分母咧。就係、是、要去到咁嘅境界咁嘅地步。其實當然啦，如果我哋畫 graph 咧就好易，我哋中學都曉得畫 graph 啦，係嘛？即係譬如嗰條曲線咁樣嚇、啊，即係有一嗰個距離同時間嘅變化曲線咁樣。咁其實咧，你就係要攞嗰條曲線嘅線下一點啦，攞個切線啊嚇。嗱、啊，翻書仔聽住啦，係 tangent 啊。啊、中文叫切線，其實個 tangent 呢咪就係喺嗰一點嗰個叫做 instantaneous 嘅 velocity 啊，就係瞬時速度啊，啊即係佢就係個 slope 啊嘛，即係嗰條切線嘅斜率呢就係、是、等於呢、這、一個物體嗰個瞬時嘅速度啦，係咪？咁其實就係攞個 tangent， 但係中間就係原來呢你畫圖你又唔覺得咩特別嘅奧妙啊，但係如果你細心諗落去呢，原來中間就牽涉到一個呢就是、infinitesimal、啊、或者極限一個 limit 嘅概念，係好有趣有趣嘅。咁跟住落嚟呢，其實講一個有趣嘅故仔俾大家聽啦，叫做希爾伯特酒店喎、啊、 好 啊 希爾伯特酒店呢，其實我前一排呢喺電視都有講到㗎，遲啲大家喺電視應該可以睇到㗎，不過星期六嘅上晝10點到11點亞視本港台大家一定唔會睇㗎啦，嗰、那個叫上網問功課、啊、好啦，咁但係呢我哋咁講，原來呢喺宇宙盡頭呢就有一間呢就叫希爾伯特嘅大酒店啦，咁佢有好多好多房間㗎，多到咩呢係無限多啊，咁但係呢每一間房間呢都而且呢都已經係住滿咗客人㗎喇喎。好啦，但係呢呢、這個旅館嘅大門呢有兩個告示牌。一邊呢就寫住呢呢、這個告示牌，有個告示牌就寫住額滿啦，即係客滿。但另一個告示牌就寫住呢有房喎。咁呢個告示牌即係咪搞錯咗呢，即係只能夠一個啱㗎咋嘛。 嘿， 但係原來兩個告示牌都冇錯。 吓、啊、 一方面佢又客滿。第二方面佢又有房喎，點解呢？嗱，咁我哋而家做一個實驗啦，即係思想實驗，我哋就唔使做啦，我哋冇一間咁嘅大酒店啦。假設而家嚟咗一個客人，咁你呢就因為呢房間嘅數目係無限㗎嘛，咁你本來就係話嗰個店小二就同個老闆講呀，佢話喂老闆點辦啊，我哋滿曬客喇喎，呢個客人冇地方俾佢住啦，咁個老闆就話你唔使驚，傻㗎，我哋呢間係希爾伯特大旅館㗎嘛。叫呢一號房嘅人就住二號房，二號房嘅人住三號房，三號房住四號房，如此類推。咁、你一號房咪騰咗出嚟囉。店小就話係喎，老闆真係聰明啦，搞掂咗喇喎，係咪咁簡單啦。好啦，咁但係而家假設突然間嚟就嚟咗三十人。哇，一個旅行團啦。咁店小就話死啦死啦，老闆今次嚟咗三十人點辦啊，咁老闆就係、你真係所以你所以唔係你唔做老闆就咁解啦，所以我係老闆。佢話啦好簡單咋嘛，就叫一號房嘅人呢就住去呢個31號房。二號房呢就去32號房。三號房就去33號房。咁你話咦咁原本住31號吓、32號33號嗰啲點啊，佢咁唔緊要囉，你咪就係30號嗰啲就叫佢住61號房。32號呢就叫佢做62號房。咁、原本住60號嗰啲呢就如此類推咁探落去，一路咁探落去。咁到到最後嚟講，咁你咪又多咗30間房出嚟囉，頭咗30間房探得出嚟又住滿咗30又可以住滿囉，係咪犀利啦，係咪，即係佢無限咁多房，但係亦都已經住滿曬，原來都可以騰出嚟嘅。好啦，但係而家呢個真正考驗嚟啦。我哋話呢而家假設有一輛神奇巴士就送嚟咗呢一批人， 咁樣呢批人係幾多呢？係無限。 無限個人。 即係呢個神奇巴士㗎嘛、啊、就無限多人嚟咗啦。咁你話今次真係住唔落喇喎，係咪？佢話錯。其實呢今次更加簡單喎，我哋咁講啦。我哋只要將呢每一個人原本住喺度嘅每一個人呢都調去呢係佢個房號嘅雙倍嘅房間。即係本來住一號房嘅調去二號房，二號房嘅調去四號房，三號房嘅調去六號房，四號房調去八號房。好啦，咁換句話講呢，所有嘅人呢就咪全部呢就會剩返落嚟嗰啲係咩呢？單號房咪剩返落嚟囉，係咪？因為佢全部住曬雙號房囉嘛，係咪？咁所以呢單號嗰啲房呢而家冇曬人囉。於是但你諗下啦，單號房嘅數目係幾多啊？ 都係無限。 係無限㗎嘛。咁、所以咪即係話頭先嘅神奇巴士無限嘅客人全部可以住曬去囉。嘩勁唔勁啊呢、這個。啊好啦。咁但係話而家都未算巴閉。突然間而家呢我哋就話啦，原來而家有無限咁多架神奇巴士嚟、即係每架神奇巴士呢、都係有無限多客人，即係無限咁多個無限㗎喎，係咪？嘩今次真係唔掂㗎喎，係咪？嘩點知嗰個老闆話犀利嘅，我都仍然有辦法。嗱咁個方法呢係咁，所以我真係要睇住㗎，因為我都記唔起㗎。係 點？ 嗱我哋仍然呢首先呢就將每一個人原本住喺度嘅每一個人即係調去佢原本嘅房號嘅雙倍嘅房間。咁即係講過啦，一就去二，二就去四，三就去六，四就去八咁樣啦。好啦。咁而家剩返晒所有單號房間喎，係咪？單號個房間喺晒度啦。而家我哋就要咁啦，第一架巴士嘅第一個人呢就住一號房。好啦，跟住第二步就第一架巴士嘅第二個人同埋第二架巴士嘅第一個人呢就住三號房五號房囉。一三五㗎嘛。跟住第三步呢就係、第一架巴士嘅第三個人同第二架巴士嘅第二個人同第三架巴士嘅第一個人就住去七號、九號同十一號房囉。如此類推。 哦又可以住返晒。 咁你就發覺啦，係喎，原來如此類推呢一路咁住下住下呢有咁多無數架嘅神奇巴士嘅無數嘅人呢都一樣可以俾我哋安頓落嚟嘅。呢、這個呢其實當然呢希爾伯特呢就係、即係19世紀末20世紀初嘅一個好著名好著名嘅數學家嚟嘅。咁樣呢佢當時喺1900年嘅時期喺巴黎呢應該係呢佢一個數學會議呢佢提出過一個好出名嘅23條問題。就係話呢當時數學界呢即係仲係懸而未決最迫切要解決有23條問題嘅。咁所以呢嗰個 23 Problems of Hilbert 呢就成為咗呢個數學界呢即係傳頌為一時佳話啦。咁之後呢100年有多呢就即係好多人嚟去嘗試去解決。咁有部分解決咗。但亦都有部分呢其實都係未解決嘅呢個希爾伯特嘅問題。咁但係希爾伯特呢其實嗰陣時呢就即係因為呢即係我未介紹過主角出場啊即係睇都要講多個禮拜㗎啦係咪即係 Jeffy。咁樣呢呢個真正嗰個主角呢叫康托爾㗎嘛呢、個喬治康托爾。康托爾呢其實嗰陣時亦都係開始係活躍嘅佢提出佢嗰個無限嘅概念啊就一階無限二階無限三階無限即係原來有階層有層次嘅咁樣啊係啊。咁樣呢所以先希爾伯特呢就受個啟發所以佢就作咗呢個希爾伯特旅館呢個譬如呢就令到人了解到嘩原來無限呢係真係唔係我哋所諗咁簡單嘅即係唔係淨係話即係嗰個啤酒入面有個招子入面啤酒一路落去咁簡單咁原來呢中間牽涉到呢就係我哋對數嘅認識咁但係有趣喎我哋首先對數嘅認識就引申出無限啦但係到最後嗰啲研究最後的結論點會點呢就話其實無限就唔係一個數嚟嘅就係喺某個意思無限其實呢是同我哋一般嘅所認識嘅數呢即係係有所不同嘅係有所不同。 巧唔怕舊最緊要有一個話你知咩係好巧嘅節目。 歸返我哋節目啦巧到用時方恨少我係即係最近呢就去咗杭州嘅橫店嘅影視城呢就考察。咁真係啦嗰個真係好巧啦我都拜服得五體投地。通常我哋搭過影視城嘅少少影視城嘅無線搭過咩停車搭過古裝街咁咁我嚟拍戲。拍戲賺得幾多錢呢你租俾人拍戲賺得幾多錢呢影視會淡㗎嘛。我唔係我租俾人嚟參觀我當旅遊將影視結合為旅遊。 巧到用時方恨少超人林超榮文公子 Kate, 逢星期一晚九點迷香港係有種態度。